汉书卷五十三，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。孝景皇帝十四男，王皇后生孝武皇帝，立基省临江闽王荣，河间县王德，临江哀王鄂，成基生鲁公王瑜，江都义王妃，胶西渔王端，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，中山敬王盛，唐姬生长沙定王发，王夫人生广川惠王岳，胶东康王济，清河哀王盛，长山献王顺，河间献王德，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，从民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，加金帛赐以招之。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，或有先祖旧书，多奉以奏献王者，故得书多，与汉朝等。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，所招致率多服便，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，周官尚书、礼、礼记、孟子、老子之属，皆经传说记，七十子之徒所论，其学举六艺，立毛氏师，左氏春秋博士，修礼乐，披服如数，造次必于儒者，山东诸儒多从而游。武帝时，献王来朝，献雅乐，对三雍公，即赵策所问三十余事，其对推道术而言，得势之众，闻曰指明。历二十六年薨，中尉常立以闻曰：“王身端性质，温人恭俭，笃敬爱下，明智深察，惠于鳏寡。”大行令奏，谥法曰：“聪明睿智曰献，以谥曰献王。”子恭王不害嗣。四年薨，子刚王堪嗣。十二年薨，子请王受嗣。十七年薨，子孝王庆嗣。四十三年薨，子元嗣。元娶故广陵厉王，厉王太子及中山怀王顾姬连等以为姬。甘露中，冀州刺史场奏元事下廷尉，代诏连等。元破邪凡七人，令自杀。有司奏请朱元，有诏削二县，万一千户。后元怒少使刘贵，刘贵于元出，欲告元，元使人杀刘贵母。有司奏元残贼不改，不可君国子民，废勿忘。楚汉中房陵，居数年，坐与妻若共乘朱轮车，怒若又吃鸡，领自坤。汉中太守请至，病死，历十七年，国除，爵五岁。成帝建始元年，复立元帝上郡库令梁，是为河间惠王。梁修献王之姓，母太后薨，扶丧如礼。哀帝下诏褒扬曰：“ 河间王良，丧太后三年，为宗室仪表，其一封万户。27年薨，子上嗣，王莽时绝。临江哀王鄂，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三年薨，无子，国除为郡。临江闵王荣，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，四岁废为临江王，三岁作亲庙阮帝为公，上征荣，荣行，祖于江陵北门，即上车，肘折车费。江陵父老刘悌妾言曰：“吾王不反矣。”荣至，以中尉府对簿，中尉至都不则殉王，王恐自杀，葬蓝田。掩数万闲土至冢上，百姓怜之。荣罪长，无子，国除，帝入于汉，为南郡。鲁公王于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，吴楚反破后，以孝景前三年徙望堵，号至公室院右狗马，纪年号音，不喜辞，为人口吃难言。28年薨，子安王光嗣，初号音乐于马，晚节吝，唯恐不足于才。40年薨，子孝王庆祭祀。37年薨，子请王敬祀。28年薨，子文王捐祀。18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哀帝建平三年，复立请王子捐帝吴乡侯闵为王，王莽时绝。公王出号至公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功，闻钟磬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。江都翼王妃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，吴楚反时，非年15，有才气，上书自请姬吴，景帝赐妃将军印姬吴，吴已破，喜望江都，只顾吴国，以军功赐天子旗。元光中，匈奴大入汉边，非上书愿击匈奴，尚不许。非号气力至公馆，找四方豪杰，交奢甚。27年薨，子建嗣。建为太子时，邯郸人梁坟，持女欲献之翼王，建闻其美，思呼之，因流不出。焚宣言曰：“子乃与其公争妻。”见使人杀焚，焚家上书，下廷未考，会赦不治。翼王薨未葬，见居服舍，找翼王所爱美人闹姬等，凡十人与奸。见女帝征臣为葛侯子父，以翼王丧来归，见父与奸。见翼母弟定国为淮阳侯，翼王最小子也，其母姓立之，拒之见事。行前使男子涂田上书告见淫乱，不当为后。 是下廷尉，廷尉志田受人钱财为尚书，论弃事，见罪不治。后朔使使至长安迎征臣，鲁公王太后闻之，谓征臣书曰：“国中口语急急，审无复至江都。”后见使业者急，请问公太后，太后气未急，归以无言谓尔王：“王前世漫漫，今当自谨，独不闻焉其事乎？”言无谓尔王气也。即归至公太后语，见大怒，积极斥之。见由章台公领四女子乘小船，见以足倒覆其船，四人皆溺，二人死。后由雷悲，天大风，见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悲中，船覆，两郎溺，攀船乍现乍没，见临官大笑，令皆死。工人击八子有过者，则令裸立击鼓，或至树上，久者三十日乃得一，或昆前以千杵冲，不中成则略，或纵狼令逆杀之，见官而大笑，或必不食令饿死，凡杀不孤三十五人。简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，抢令工人裸而四俱，与低羊及狗交，专为淫虐，自知最多，国中多欲告言者。见孔朱心内不安，与其后成光共使月毕下神，祝祖上，与郎中令等与愿望。汉廷使者即复来复我，我绝不独死。建议颇闻淮南横山阴谋，恐一日发为所病，遂作兵器，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，中大夫级有财力，闪计社，号曰灵武军。坐至黄屋盖，刻皇帝玺，主将军都尉金银印，左汉使节二十，授千余。俱置军官品员，及拜爵封侯之赏，举天下之余地及军阵图，遣人通越遥王闽侯，未以锦帛其真。遥王闽侯亦未见全格，朱姬西甲翠羽元雄其寿，朔通时往来，与有疾相助。及淮南事发，至党羽颇连及见，见使人多推金钱绝其欲。后复位进臣曰：“我为王，诏欲遂至，生又无欢一日，壮士不作死，与为人所不能为耳。”见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，待天子其出，积数岁，事发觉。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，所得兵器喜受节反拒，有司请补诸剑，至曰：“与列侯立二千担博士役。”亦皆曰：“见是臣子道， 积久，折盟不忍，遂谋反逆，所行无道，虽桀纣恶不至于此，天诛所不赦，当以谋反法诛。有诏宗正廷尉即问见，见自杀，后成光等皆弃世。六年国除，帝入于汉，为广陵郡。爵121年，平帝时，新都侯王莽秉政，兴灭既绝，李建帝须夷侯子恭为广陵王，奉义王后，莽篡，国绝。胶西余王端，孝景前三年立，为人贼利，又因为一进妇人，秉数月，有所爱性少年，以为郎。郎与后宫乱，端擒灭之，即杀其子母，朔犯法，汉公卿朔请诛端，天子弗忍，而端所为滋甚，有司必再请，削其国，去太半，端心运，遂为无资行，府库坏漏，尽府财物，以巨万计，终不得收喜，令吏无得收租赋。端皆去位，封其宫门，从一门出入，朔变名姓，为布衣之他国。向2000石制者，奉汉法以治。端折求其罪告之，无罪者诈要杀之，所以设诈纠辩，强足以拒谏，智足以是非。向2000石从王制，则汉省以法，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2000石甚重。历47年薨，五子国除，帝入于汉，为胶西郡。召敬肃王彭祖，以孝景前二年立为广川王。赵王遂反破后，喜望赵。彭祖为人巧佞，悲惨巨功，而心克身，好法律，持诡辩以众人，多纳宠姬及子孙，享2000石，欲奉汉法以治，则害于王家，是以每项2000石制。彭祖亦薄不单一，自行营除社，多设仪式以诈动之，得2000石失言，众忌讳则疏之，2000石欲治者，则以此破节，不听，乃上书告之，即诬以奸吏事。彭祖历60余年，享2000石，无能满2岁，则以罪去，大者死，小者刑，已故2000石莫敢治。而赵王善权，使使极限，为古人却会，入多于国租税，以示赵王家多金钱，然所赐积诸子，以尽之矣。庞祖不好治公事积祥，好为利，尚书愿督国中盗贼，长夜从走卒，行教邯郸中，诸使过客，以彭祖险避，莫敢留邯郸。久之，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子坚，江充告丹淫乱， 又使人垂埋公票，为奸甚重。武帝遣使者发吏卒补丹，下魏郡诏狱，治罪至死。彭祖上书冤宋丹，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，赎丹罪，赏不许。久之，竟射出。后彭祖入朝，引弟子平阳龙庐公主，求复立丹为太子，赏不许。彭祖取江都一王宠姬，王建所兼闹姬者甚爱之，生一男，好闹子。彭祖以征和元年薨，是敬肃王。彭祖薨时，闹姬兄为汉患者，赏诏问闹子何如，对曰：为人多欲。上曰：多欲不宜君国子民。问吴始侯昌曰：无咎无欲。上曰：如是可以。遣使者立昌，是为请王。十九年薨，子怀王尊嗣。五年薨，五子，爵二岁。宣帝立尊帝高，是为哀王。数月薨，子恭王充嗣。五十六年薨，子隐嗣。王莽时爵。初，武帝复以亲亲故，立敬肃王小子衍为平干王，是为请王。十一年薨，子穆王元嗣。二十五年薨，大鸿胪禹奏元前以任贼杀奴婢，子男杀业者，为刺史所举奏，罪名明白，并先令令能为越奴婢从死，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，暴虐不道，故春秋之意，诸君之子不宜立。元虽未服诸，不宜立嗣。奏可，国除。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，武帝初即位，大臣成吴楚七国行事，议者多冤晁错之策，皆以诸侯连城数十，太强，欲稍侵削，朔奏曝其过恶。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，先帝所以广封连城，犬牙相错者，为磐石宗也。今或无罪，为臣下所侵辱，有司吹毛求疵，屈服其臣，使正其君，多自以亲冤。建元三年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来朝，天子置酒，胜闻乐声而泣，问其故，胜对曰：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惜，思者不可为叹息，故高渐离积住一水之上，今客谓之低而不实。雍门子亦微吟，孟尝君谓之污意。今臣心结日久，每闻药妙之声，不知涕泪之横极也。夫众绪飘山，巨闻成雷，庞党直虎，实夫挠锥。是以文王居于有礼，孔子恶于陈蔡，此乃征戍之成风，增肌之生害也。 臣身远于寡，莫为之先。众口铄金，积毁削骨，从轻折轴，与合非肉，分经缝罗，潸然出涕。臣闻白日晒光，幽隐接照，明月耀夜，文盲消现，然云蒸裂布，杳明昼昏，尘埃不复，寐不见泰山，何则？物有蔽之也。今臣庸恶不得闻，谗言之徒风声，道辽路远，怎莫为臣闻？臣妾自卑也。臣闻涉息不惯，污鼠不熏，何则？所托者然也。臣虽薄也，得蒙肺腑；魏虽卑也，得为东藩。蜀又称兄，今群臣非有家福之亲，鸿毛之众，群居党义，朋友相为，使夫宗室摈阙，骨肉兵士，此伯其所以流离，彼干所以横分也。诗云：“我心忧伤，触眼如蹈，假寐咏叹，惟忧用劳。心之忧矣，趁如棘手，臣之谓也。”俱以力所亲闻，于是上乃后诸侯之礼，省有司所奏诸侯事，假亲亲之恩焉。其后更用主府眼谋，令诸侯以私恩自列地分其子弟，而汉魏定制封号，则别属汉郡，汉有厚恩，而诸侯地少自分析弱小云。省为人乐酒好内，有子百二十余人，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：“兄为王，转代立志士，王者当日听音乐，欲声色。”赵王亦曰：“终身王但奢淫，不佐天子抚循百姓，何以称为藩臣？”四十三年薨，子哀王昌嗣；一年薨，子康王昆池嗣；二十一年薨，子顷王甫嗣；四年薨，子献王弗嗣；十七年薨，子怀王荀嗣；十五年薨，无子，爵四十五岁。成帝弘嘉二年，复立献王帝孙立襄侯子云客，是为广德夷王。三年薨，无子，爵十四岁。哀帝复立云客帝广汉为广平王，薨无后。平帝元始二年，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，奉靖王后。王莽时绝。长沙定王发母唐姬，故成姬氏者，景帝召成姬，成姬有所避，不愿进，而是侍者唐儿使夜进，上醉不知，以为成姬而幸之，遂有身，以乃觉非成姬也，即生子，因名曰发。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以其母威无宠，故望卑师贫国。二十八年薨，子代王雍嗣；二十七年薨，子顷王复渠嗣； 17年薨，自腊王建德嗣。宣帝时，作列纵火凡民96家，杀2人，又以县官事、院内事、教人诬告，以弃市罪，削8县，罢中尉官。34年薨，子阳王旦嗣。2年薨，无子，绝岁余。元帝初元3年，复立旦帝宗，是为孝王。5年薨，子鲁仁嗣。王莽时绝。广川惠王悦以孝景中2年立。13年薨，子穆王齐嗣。44年薨。初，其有姓陈长聚，以而有罪，欲诛聚，聚亡。其因擒其宗族，聚愿亡，乃上书告其与同产间。事后，其硕告言汉公卿及姓陈所忠等，又告中尉蔡鹏祖不子明，骂曰：“吾尽如种矣，有司暗验，不如王言，何其污枉，大不敬，请细致。”其恐上书愿与广川勇士奋击匈奴，上许之，未发，并薨。有司请除国，奏可。后数月，下诏曰：“广川惠王于朕为兄，朕不忍绝其宗庙，其以惠王孙去为广川王，去即穆王齐太子也，诗首义、论语、孝经皆通，好文辞，方济、博弈、昌幽。其殿门有成庆画，短衣大裤常见，去号之，左7尺5寸剑，背服皆孝焉。有姓姬王昭平、王帝余，许以为后。去长吉，即阳城昭信，事事甚谨，更爱之。去与帝余戏，得袖中刀，吃问状，服欲与昭平共杀昭信。吃问昭平不服，以铁针针之，抢服，乃会诛姬。去以剑自击帝余，令昭信击昭平，皆死。昭信曰：“两击毙，且谢口。”复绞杀从毕3人。后昭信病，梦见昭平等，以状告去。去曰：“吾乃父献为我，独可焚烧耳。”掘出尸，皆烧为灰。后去立昭信为后。姓姬陶望清为修弥夫人，主曾伯。崔修成为明真夫人，主永相。昭信复赠望清曰：“与我无礼，衣服常先于我，进取善增，盖诸宫人。”去曰：“若恕勿望清，不能减我爱，设闻其淫，我烹之矣。”后昭信谓去曰：“前画工画望清社，望清坦息覆粉其旁，有硕出入南户窥狼吏，已有奸。”去曰：“善似之。” 已故亦不爱忘清。后与昭信等饮，诸姬皆是，去为忘清作歌曰：“被尊章嫖以乎？谋绝起，岂自绝？行周流，自生患。两非忘，今谁怨？”使美人相贺歌之，去曰：“世中当有自知者。”昭信之去以怒，及屋檐望清，立指郎立卧处，具知其主名，又言郎中令紧备，已有奸。去即与昭信从诸姬至望清所，裸其身，更击之，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着望清。望清走，自投井死。昭信出之，着意其阴中，割其鼻唇，断其舌。谓去曰：“前杀昭平，反来为我。今欲糜烂望清，使不能神。”与去共肢解，至大祸中，取桃灰毒药并煮之，召诸姬皆临关，连日夜米尽，复共杀其女弟都。后去朔召姬容爱与饮，昭信复赠之曰：“容姬事瞻，意态不善，已有私。”时爱未去赐方领袖，去取烧之，爱恐自投井，出至未死，吃问爱，自污于衣间。去复细柱，烧刀灼溃两目，生割两骨，削铅灌其口中，爱死，肢解以及埋之。诸幸于去者，昭信折赠杀之，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，宫人畏之，莫敢复武。昭信欲善爱曰：“王使明真夫人主诸姬，淫乱难尽，请闭诸姬舍门，无令出敖，使其大闭为仆夜，主永相，尽封闭诸舍，上药于后，非大至九诏不得见。”去连之，谓作歌曰：“愁莫愁，居无聊，心重结亦不舒，内服欲忧哀饥，尚不见天生何意，日摧颓时不在，愿弃去死无悔。”令昭信生骨为节，以教诸姬歌之。歌罢，折归永相封门，独昭信兄子出为成华夫人，得朝夕见。昭信与去从十余奴，博饮游敖。初，去年十四五，世师受益，使硕见证去，去意大，逐之。内使请以为愿，使硕令内使尽窃王家。去使奴杀师父子，不发觉。后去硕置酒，令昌牌裸戏座中，以为乐。向强、何戏昌拦入殿门，奏状，示下考案。昌辞， 本为王郊修弥夫人望清帝都歌舞，使者召望清都去对，皆淫乱自杀，会赦不治。望清前烹煮，即取他死人与都死，并赴其母。母曰：“都是，望清非也。”硕嚎哭求死，昭信令奴杀之。奴得，辞服。本始三年，享内史奏状，据言赦前所犯。天子遣大鸿胪、丞相长史、御史丞、廷尉郑杂志俱录诏狱，奏请逮捕去，及后昭信。至曰：“王后昭信，诸姬奴婢正者，皆下狱。”辞服。有司复请诸王，至曰：“与列侯中二千担，二千担博士役，役者皆以为去被虐。听后昭信谗言，凡烧烹煮，笙歌拨人，据师之见杀其父子，凡杀无辜十六人，至一家母子三人，逆节绝礼，其十五人在赦前，大恶仍重，当服显露以示众。”至曰：“朕不忍治王于法，亦其法。”有司请废勿忘，与妻子喜上庸，奏可。与汤沐邑百户，取道自杀，昭信弃世。历二十二年，国除，后四岁。宣帝帝节四年，复立去兄文，是为代王。文素正直，朔见王去，故上立焉。二年薨。子海洋嗣，十五年，左化屋为男女裸交接，置酒请诸父姊妹饮，令仰视化。有海洋女帝为人妻，儿时与姓陈奸，又与从弟调等谋杀一家三人，以杀。甘露四年作废，徙房陵，国除。后十五年，平帝元始二年，复立代王帝相低侯子玉为广德王，奉惠王后。二年薨，子赤嗣，王莽时绝。胶东康王继以孝景中二年立，二十八年薨。淮南王谋反时，即微闻其事，私作兵车足使，战守备，备淮南之起，即立志淮南事，辞出之。即于上最亲，亦自伤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。于是上文记有长子贤，母无宠，少子庆，母爱姓，既常欲立之，未非次，因有过，遂无所言。上怜之，立贤为胶东王，奉康王嗣，而封庆为陆安王，罔顾衡山帝。胶东王贤历十五年薨，是为哀王。子代王通平嗣，二十四年薨。子请王殷嗣，五十四年薨。子恭王寿嗣，十四年薨。子殷嗣，王莽时绝。 陆安公王敬历38年薨，子夷王禄嗣，10年薨，子穆王定嗣，22年薨，子顷王光嗣，27年薨，子玉嗣，王莽时绝。清河哀王胜以孝景中3年立，12年薨，五子，国除。常山献王顺以孝景中5年立，顺帝少子交淫，朔犯禁，上常宽之。33年薨，子伯嗣为王。初，献王有不爱姬生长男托，托以母无宠故，以不得幸于王。王后修生太子伯，王内多，所幸姬生子平、子商，王后悉得幸。及献王极甚，诸幸姬氏病。王后以杜茂不常在，辄归舍，依进药，太子伯不自常药，又不速留侍疾，即王薨，王后太子乃至，献王雅不以托为子数，不分与财物，郎或睡太子王后，令分托财，皆不听。太子戴立，又不收续托。托怨王后及太子，汉使者是献王丧，托自言献王病时，王后太子不适，即薨。6日出舍，太子伯私间饮酒博戏，击筑与女子在池，还城过世，入狱侍囚。天子遣大行迁宴问，待诸政者，王又逆之，礼求补。伯使人至饥吃掠，善出汉所遗囚，有私请诸伯及献王后修。上曰：“修素无性，使托献之罪。伯无良师父，不忍至诛。有司请废勿忘，喜望伯以家属处房陵。”上许之。伯望数月，废国除。月余，天子谓最亲。诏有司曰：“常山献王早夭，后妾不和，敌聂乌争，献于不义以灭国，朕甚悯焉。其封献王子平3万户，为真定王；子商3万户，为泗水王。请王平历25年薨。”子烈王衍嗣18年薨，子孝王游嗣22年薨，子安王雍嗣26年薨，子恭王普嗣15年薨，子杨嗣，王莽时绝。泗水司王商立12年薨，子哀王安氏嗣1年薨，无子。于是武帝连泗水王爵，复立安氏帝贺，是为代王，历22年薨，有一父子宣，享内史不以闻。太后上书，昭帝悯之，抵向内史罪。立宣，是为秦王，历39年薨， 子厉王俊嗣，31年薨。子敬嗣，王莽时绝。赞曰：昔鲁哀公有言，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未尝之忧，未尝之惧，信在斯言也。虽欲不威亡，不可得矣。是故古人以印安为鸩毒，无德而富贵，谓之不幸。汉兴至于孝平，诸侯王以白鼠率多骄淫失道，何则？沉溺放肆之中，居士使然也。自凡人犹系于习俗，而况哀公之伦乎？夫为大雅，卓尔不群，何今献王尽之矣。